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。 Oh, oh, oh. Down on creation.

全世界都在陪陪歌唱，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揣测吧， 我已经做不靠 幸福的安慰，你看 别只给 选择了你，你选择。

炫耀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？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常见到女孩，单眼皮男孩，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。 Yeah. 城市清新的